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刚刚结束的一段感情，这段网恋以浪漫开始，却以荒诞和无奈结束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打扰一下，你点的酒。一般，我是想说，一般手里拿着手机却一直不接来电的人，恐怕都有心事。 要是你的前女友骗过你，伤过你，分手后还给你打电话，你会接吗？ 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前男友？ 对，是我网恋加异地恋，只交往了2个月就分手的前男友。 啊！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虽然只有2个月，但我真的爱过他，真的曾经想和他好好组建一个家庭。 你说他骗了你，难道他后来是因为劈腿？ 比劈腿还可怕。 想说说吗？ 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去年有段时间我特别想学好英语，所以我就在网上发了个求助帖，问有没有英语好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能教教我。后来他就回复我了，说他可以帮我，因为他曾经在国外待过。我一看留言当然很高兴了，就和他互加了微信，然后在他监督下每天都会学一点英语。在后来的交谈中，我知道了他的经历。他说他曾经在海上做船员，环游过世界，他还做过武警。我本来就对兵哥哥没有多大抵抗力，加上他的英语又说得特别好，所以慢慢的我就对他有了好感。 是你追的他？ 也不算吧，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，当时他在我心里就像是大神一样的存在，所以我就直接叫他大神了，而他呢叫我丫头。你知道吗，这么宠溺的称呼我真的没法抵抗。 我懂， 而且他真的很懂我。我曾经撒娇让他给我写一封情书，而且必须要用笔写，他真的写了，每一字每一句我都看得心花怒放。他的字也很潇洒， 收到信的当晚我们就视频了。 长得很帅？ 确切的说是长得很有正义感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很可靠。而且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晚上他都会跟我视频，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联系。我也奇怪为什么每次我给他留言他都会秒回，难道他不用工作吗？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我更重要。 这很会聊啊。 是啊，后来他一直叫我媳妇儿了。那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大神。 从刚开始认识到他叫你媳妇儿，这中间没隔多久吧？ 是没隔多久，毕竟我们一共才交往了两个月。 这进展这么快，听上去确实有点不靠谱啊。 其实我还是挺清醒的，毕竟我都24了，考虑问题也是很现实的。他一直让我做他女朋友，但是他在郑州，隔得确实有点远，所以一开始我也没答应，就是每天跟他微信聊聊天就很开心了。就这么聊了半个月，有一天他竟然来找我了。我在车站看到他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就是冲他笑。他就揉着我的头发说，傻瓜，你怎么一直在笑啊？我说因为见到你很开心啊。 你们这算是正式交往了？ 如果说之前我还在犹豫，但是见面之后他真的把我征服了。他来的那几天因为我还得上班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单位旁边的宾馆，等下班之后再和他一起吃饭。他真的很细心，会帮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我就像个孩子似的什么都不用干。吃完饭他会给我擦嘴角，过马路的时候他会牵我的手，散步的时候也会让我走在马路内侧。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小朋友乱跑，就特别热心地把孩子抱回给了他妈妈。我当时真的快被他暖化了，所以我很快就做了决定，这辈子就是他了。而且他真的很有君子风度，我和他在宾馆过夜的时候他只是抱着我，什么事都没做，因为他说他不会勉强我。而且我第二天去上班之后，他居然把我的衣服全都洗了，包括内衣内裤。 啊，这也有点， 虽说有点尴尬吧，但我真的被感动坏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一个有钱人，只求有一个人疼我，在我身边就够了。 可他不是在郑州吗？难不成你决定和他去郑州了？ 其实这也是我认定他的原因吧，因为他跟我说再等他一年他就可以来这边买房娶我了。 哦，他那么有钱啊？ 他说他是做生意的，而且他回郑州后不久就邀请我去看他的工作环境和生意伙伴。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啊，所以很快就飞过去了。他来机场接的我，第二天就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地方。但很奇怪的是，那里根本不是办公场所，而是一个人的家。 啊？ 他解释说是带我和朋友喝茶去的，但是一去他朋友家，那个人就拿出了一张纸跟我讲什么五级三进制什么的，说只要我投69800就可以赚1000多万。 这该不会就是传销吧？你男朋友是干这个的？ 其实我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所以气得直接就摔门走了。可是我在郑州就只认识他一个人，自己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依赖他了，所以他劝我再去听听的时候我又动摇了。 哎，你明明知道那是传销还想再去听啊？ 可他跟我解释说那不是传销，说得特别诚恳， 而且当天晚上我就去上网查了他那个项目，那个项目叫1040阳光工程，网上正反面的消息都有，但我还是觉得不靠谱，所以第二天我坚持不再去听课了。但他又软磨硬泡地带我去了另一个人那儿，那个人又跟我讲了半天人民币的奥妙之类的事儿，听着还是像在洗脑。然后就是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 你竟然还愿意听？ 你不知道，他们真的太会讲了，我的所有怀疑他们都有合理的解释，所以最后我真的有点动心了。 你不会就加入了吧？ 其实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，因为从小我就被教育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做事，而且我也觉得就算他们那种经营模式是真的，可最后能成功的也只有少数。我过去连微商都不想做，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成功呢？况且我也没有69800啊，我这种性格也从来不会跟父母开口借钱，所以就找借口说要回来处理点事情，他就让我回家了。 幸亏他们没扣住你啊。 他们确实不是那种把人圈在一起的模式，所以我当时才会比较相信他们。但是自从从郑州回来之后，我就发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甜蜜了。只要是聊天，他五句话有三句都是1040工程，我很烦，所以几乎每次都要吵起来。之后我们爆发了一次大矛盾，当时他说他要回老家一趟，但是他回去之后态度就变得很冷淡了。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意，他觉得我不够支持他，不够相信他。我当时真的太傻了，我确实不喜欢他们那个工程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信任他。所以我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，哪怕让我赌上全世界，我也愿意跟他走。所以为了表明我的心意，我决定向银行贷款了。 啊！ 不过我没有立刻跟他说，有一次我又去试探性地问他，问他还爱不爱我，他说爱。我又问是不是我不去郑州你就不打算跟我好了，他说当初他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工程想寻找合作伙伴，只是没想到会爱上我。我说不对啊，我们认识不是因为学英语吗？而且你以前也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他就不说话了，沉默半天之后，他竟然又开始跟我说1040工程多么多么的好。 这他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你应该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了吧？ 我知道了，所以当时我特别的绝望。我其实平时不爱哭的，但是那天我哭得死去活来。我又问他，他以前说想娶我是不是真的？他说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当初是真的想。我说好啊，那我如果现在说不去做1040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？他竟然说是。那天晚上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喝醉，喝醉了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骂了他，我哭得撕心裂肺的，把饭馆阿姨都给吓坏了，还一直安慰我说哎呀姑娘不要哭了不要哭了。第二天我酒醒了，就又给他打电话，平静地说要和他分手，不过我希望还能和他做朋友，因为我还爱他。他同意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真相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 还有什么真相？ 第二天中午我收到一条短信，对方自称是我前男友的女朋友，说他们俩曾经因为婚礼的事情闹了别扭，但现在已经和好了， 所以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们，还替我前男友说了声对不起。 这都什么情况啊？ 看完这条短信，我终于全都明白了。怪不得他回了趟老家就突然对我变冷淡了，除了我不配合他的事业，更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前任回来了，所以他才会抛弃我。我想打电话问他到底是不是这样，可他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。 他从来没跟你提过这个前女友？ 提过啊，他说因为他们家出不起彩礼钱，所以前女友跑了。我还问过他，如果前任回来了他会不会扔下我，他很坚决地说不会。 他当然会这么说。 说白了，他从来就没爱过我。你知道吗，比起他骗我做那个传销，我更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。我也特别讨厌被他的前任这么羞辱。我在他眼里算什么，第三者吗？所以我一怒之下又给那个女的打了一通电话，在电话里我和她狠狠地骂了一通，我把我这辈子会说的脏话全都骂了出来。挂了电话我气得浑身都在发抖，墙都被我抠出血来了。 这么做真的解气吗？ 其实并没有，我扇了自己一巴掌，觉得自己真的很没有用，被人欺负到这个地步，却只能骂几句没用的脏话。我恨我自己，怎么智商都被狗吃了？网恋果然不靠谱。可为什么别人谈网恋都那么甜，我却差点毒死自己呢？所以我不甘心。 你还打算做什么？ 我想报仇。 怎么报？ 我先后给好几个朋友打了电话，让他们帮我出主意。他们的主意倒是五花八门的，说什么在网上公开他的电话号码，雇人打骚扰电话了什么的。也有人建议我报警举报他们传销，我真的是越听越兴奋，但是太过分的我也做不到，所以我最后想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。我让我的一个好朋友给那个女的发了一条短信，谎说自己和我前男友发生过一夜情，但是那个男的根本就不行。总之就是狠狠地挖苦了我前男友一顿。 啊？你这样就能让你放下他吗？ 我不是为了放下他，我就是为了解气呀。我一想到他们俩看到短信后气得直跳脚的样子，我就高兴。而且我还叮嘱我朋友，如果我前男友打电话给他，绝对不要接，小心暴露。果不其然，我前男友给他打了电话，但因为他一直在打，我朋友也想替我出气就接了。可是我朋友骂人的功夫又不到家，直接被我前男友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后来气得他反过来打电话骂了我一顿，说我找的是什么人渣。我听完之后反而被气笑了。哎，这么一胡闹我倒是也好受了不少。我跟我自己说，可能我只是单纯的遇到了一个骗子而已，所以也彻底死心了。我删了他一切联系方式，也在努力忘记跟他在一起的回忆。后来他未婚妻又给我发了一些短信，问我一些事儿。 什么事？ 他可能是也发现了他未婚夫做那个工程有问题吧，所以想问问我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情况。看那个意思他心里也在打鼓，但是那些短信我看完就删了。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很狗血的和那个女的联手，让她也知道那个男人的真面目，但是想想又觉得没必要，我何必自寻烦恼呢？ 那女的明明知道她未婚夫已经和我交往了，却还愿意回到她身边，可见她心也是够大的。我干嘛要管他们的事儿？ 那刚才她为什么还会给你打电话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她的号码我早就删了，但是那个号码也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我刚才之所以不接，也是因为我不知道接通之后他会说什么，是问我过得好不好，还是会怂恿我继续做那个工程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我都不想听，也不想回答。况且之前他都把我伤成那样，他竟然还会给我打电话，可见他脸皮是有多厚啊。 不接也罢。 其实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是真的爱过我，还是只是想存心骗我。他真的没有对我动过一点心吗？哎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至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真的幸福快乐过，这就够了，对吧？ 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，最后落得人财两空。 是啊，就当是上了一课，好在交的学费也没让我倾家荡产，不幸中的万幸吧。 我知道这堂课上得很痛苦，虽然没办法帮你找回爱情，但我可以送你一杯鸡尾酒，稍等。我想送你的这杯酒叫水母，不过呢，制作它需要一点小道具。啊，就是这两个。 手机和滴管？ 对啊，在沃特卡中先倒入蓝城里胶酒，然后用滴管滴入一点百利甜酒，再打开手机闪光灯，把杯子像这样轻轻地放在手机上。 哇，好美啊，真的像是在深海中飘着一只水母，还真有想象力啊。 很漂亮是吧？只不过这样的形象只能维持一小会儿而已，去掉闪光灯，等百利甜酒消散在酒杯里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而且水母也是一种看起来很美却在体内带毒的生物。 你是在形容我的爱情吗？ 其实网恋、异地恋并不是你爱情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因为任何途径认识的人都有可能心怀不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自然界那些带毒的生物往往都有着华丽的外表，这样才能吸引着猎物自投罗网。人也是一样，无论是恋爱还是投资，如果对方一上来就表现得拥有强大的吸引力，那么是否要靠近他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本故事原作十九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徐佳琪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《光影留声》，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留声》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

FM 95.4